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喂， 你知讲乜嘢？ 系啊，我都唔知道。通常咧，临开麦之前嗰句咧， 而家其实真系日日都几廿万样嘢发生。 系啊，因为有一样嘢好似说时迟那时快，好似而家讲就好似勾勾地，但系实际上呢几日咧就有不定，即系好多跟进嘅事件啊。 其实 Raymond 意思即系余震啊，本来震你震咗八级大地震之后咧，过咗几日大家都唔再注意啦，点解日日继续余震？啲余震仲随时劲过嗰啲大震嘅。 系啊，有机会、啊。 因为嗰啲余震嘅震央就好近大家。 要 Plan B 嗰啲啊。 系啊，我好想见到 Plan B 发生啊！ 咁啊，上个礼拜应该系冇记错，就上个礼拜二啦，突然之间就有个消息传咗出嚟，就话诶，梁振英原来炒咗两个局长、啊，突然之间好高调咁，要北京再任命嗰两个新人，旧时嗰两个咧就系免去佢，免去佢任命， 系咪即系炒友啦、其实。 大家嗰一刻其實唔知嘅，直至到去，因為其實有啲記者就 會嗰陣時就 係啦，有啲記者係心水清啲咧，走去抄啲 press release 咧，就發覺原來中聯辦即係有一份咁嘅 document 喺度，就係話佢係免去佢嘅職務啊。咁係咪 新華社係快過曬所有香港記者？ 我知道已經有噶啦，新聞稿係啊。咁啲人問啦， 已經傳。 喂，究竟係咪佢兩個俾人炒咧？即係最得意就係話曾德成嘅回應，佢就話俾人聽，我樂意而家退休。咁我好奇怪， 十多叫，明显系嗰日翻公司知咯。 我直情系话佢系食完晏先知添啊！即系我觉得，即系成日而家 翻工啦。 而家有几个讲法，就讲紧 之前个 六八九咧，之前个礼拜四就已经约咗曾德成倾噶啦。 但系就冇话咁快啊嘛，话好似俾一个月定三个月时间佢。 曾玉成开记者招待会或者俾人帮麦嘅时候，已经讲佢细佬系冇同佢讲过呢句说话，即系冇同佢讲过呢。 唔 系， 帮细佬出头咯。 即系所以我唔觉得嗰件事系真系咁早同佢讲咗，大家系有个 resolution， 几时开始呢件事，大家点样回应？ 嗱 ，Raymond 系唔系至于即系话曾德成几时获悉佢系将要被退休咧？我觉得究竟系早几日定系当日呢，似乎唔係最重要，因為喺而家呢一刻嚟講咧， 都會 唔係當然啦，但係 好俾面咯， 係咯。 如果我一早同個下屬講咗，喂咁啦，不如你拍硬檔， 做埋呢幾 你做埋呢幾個月，嗱呢個算係體面嘅喎，因為對於曾德成嚟講，可能佢真都真係諗住咁唔爭在啦。如果呢個係真係你上頭想我咁做， 佢有啲嘢鋪排啊嘛，佢自己同記者講咧， 起碼嗱第一， 我冇都約滿酬金㗎， 我做 farewell 起碼。 去揾殺水餅啊嘛！ 好多方法可以做得好好睇。 其實你睇翻咧，其實我哋頭先講過震央同餘震啊嘛。 嚇！ 你睇下最近呢幾日嘅餘震，尤其是曾玉成為細佬講嘅嘢，你就可以慢慢拆翻咧，向後望翻，你就覺得應該係咩咧？ 蠢人！ 蠢唔蠢呢個當然我哋一陣會講啦，但係重點就係你咁樣簡直係恥辱，你簡直侮辱咗我。由梁愛詩到曾玉成諸如此類，梁愛詩都講話唔覺得兩個局長有咩問題啊嘛。咁即係话当日辞职宣布辞职或者宣布 remove 即係免除职务职务嗰个嗰啲新闻，尤其是港人港地啊或者之后唔同嘅媒介散出嚟嗰啲风呢，係被而家真正左派嘅德高望重嘅人呢係出嚟推翻嘅。咁即係好明显，其实而家主要针对根本唔係咁简单话被炒呢个事实，而係你点样炒完之后你点对我嘛。 同埋曾德成佢嘅地位咧，其實真係好特殊嘅，即係左派入邊佢嘅歷史背景各方面咧，其實佢可以話係即係左派咧係點講咧，就係話即係喺港英政府之後，而家真係回歸祖國啦。我哋以前咧就係嗰啲即係受咗啲好冤屈嘅一啲咁樣嘅一啲為國啊，即係做咗咁多嘢嘅人咧，卒之咧係有機會咧去 recognize 同埋為香港做一啲嘢。系咯，点知有咁嘅下场？ 嗱，呢一个咧，我哋再我哋用一个比喻就系，假设共产党等于一个黑社会嘅话，而家系有条僆啱啱读紧中学嘅时候，帮阿爷挨咗几刀，仲要入去坐埋， 而家出翻嚟挨咗咁多年，喺出边做揸的士，帮人咩拍车啦，卖报纸啦，挨咗咁多年，终于有机会有间夜总会俾佢揸识啦。 拉丁哥， 喂，你谂下挨咗咁多年咯， 拍车啫， 竟然点解？唔系嗱，咁佢做咗局长都叫做系有个 有 有个，或者唔好话咁简单，话夜总会揸体场直头成个区啦。 嗯， 我当你已经成个尖沙咀做揸边人。嗱，即系唔好咁讲，嗰、那个咁样比喻又唔好啱，我哋都系要小心啲嘅。佢做得某一个区嘅揸边人， 你而家系湾仔啊， 冇咗咯，仔夫妇 咪就系咯。嗱，anyway， 嗱，头先嗰个系游月华啦，呢、這个 点得一把女声啫。 嗱，喂，你谂下做到某一区嘅揸边人，突然间一直之间， 嗯， 冇咗，交翻个区出嚟。仲要有一个完全系喺隔篱帮会早几廿年过嚟，跟住无端端掹佢上嚟顶咗你个区， 嗯， 你系咪真系火到嚟啊？ 火到嚟， 佢骑骑笑咁走。 咁呢个我觉得佢 真系好悲哀。 咁我觉得佢有咩啫？我觉得 好大体， 曾德成大体啫，个。 但系哥真系顶佢唔顺，帮佢出头。 喂，咁我觉得呢个好正。 我觉得同阿田少两兄弟真系差得远。 但系 其实系咪佢先至系真正嘅目标咧？即系而家呢啲， 梗系啦，嗰啲就祸不及妻儿，佢就专搞你身边嗰啲嘢。 咁唔系嘅，咁你实际上系换咗另外一个人系坐咗佢个位啊嘛。即系你系政治酬用去派多一个所谓叫照顾多自己嗰个兄弟啊嘛。即系个兄弟信唔信自己啊、嗯，或者系咪真系做得嘢咧？系 一箭双雕咯。 吓、啊，个问题就系我真系派咗片，而家又多个兄弟吓、啊、食我粥水大嘅，而家又帮紧自己啦嘛。咁但系好奇怪呢件事就系话佢真系六八九系完全系毫无忌讳咁样辣着晒唔同派系嘅人， 系咯， 即系你而家睇到系嗱， 佢唔使打声招呼噶，冇人知噶呢件事。 佢上台嘅时候，当然系激进派强佢得最犀利啦，即系基本上佢系所谓叫喺会展三月廿五号选嗰日就已经喺会展出边强佢啦。跟住你冇几耐就已经系辣着晒成个泛民，因为做嘢好乞人憎啦，嗰啲手法系咪？ 唔系，我其实我 day back 翻咧，呢个阿 Donna 都知啊。你谂翻我哋当日做选委，我哋见候选人咧， 嗯， 我唔知阿 Donna 点谂啦。我记得 同你一样， 我见到阿、 我哋成日倾嘅。 当日咧，阿唐英年先后上嚟，唐英年同梁振英上嚟，我真系记得。梁振英上嚟系有备而嚟嘅，佢功课佢嘅 presentation 真系做得好。 左一个阿边个，右一个边个？ 系啦，嗱，当日咧，同埋我一啲细节话俾大家听，即系 系啊系啊系啊。 当日我记得唐英年上嚟咧系冇介绍自己团队嘅， 冇 系去到之后咧，去到一轮，好似大家饮开酒，系 by the way， 呢个边个？ 边个？啊呢个靓女系边个？呢个阿仔男。 梁振英上到嚟咧，好礼貌地。先同我哋握一次手，再同大家介紹我身邊呢幾個咩人。嗱，講啲我都係 professional 嘅。你諗翻你出去開會，你去見人， 嗯、 你帶住一群人，大家未識嘅，尤其是嗰個你而家係拜票喎。 係， 就算我明知呢班友一票都唔會俾我，我做足。 同埋其實梁振英隔離嗰啲，我哋係一定識 嘅 嘛。 其實我哋識嘅， 一定係。 但係佢 香港人都識嘅， 但係佢都照介紹。 都照介紹。 同埋佢咩咧？我覺得佢令到我覺得嗰刻係，誒嗱呢啲就係做 leader 啦。 嗯 嗯。 因为你要 系 咪先？你跟啲大佬出去开会啊？大佬当你唔存在嘅，同大佬突然介绍你一句：，喂、哎，咁多位呢一位系边个？例如啊，我哋做徒弟嗰阵时 候，嗯、 师傅讲一句：，喂，徒弟边？我都觉得我系真系参与紧个会啊嘛，我唔系真系嚟坐啊嘛。 嗯、 其实嗰一刻嗰呢啲咁嘅细嘢咧，我会觉得，咦，系有分别嘅。亦都加埋对于议题嘅熟悉，当然而家觉得佢完全吹水啦。但系当日。个分别系咩咧？因为唐英年真系太差， 唐英年系两手即系两手并并嚟，梁振英系一个 条条并啊嘛， 快佬嚟噶，即系佢系有备而战，佢系谂定晒你问乜嘢， 所以咪变咗好多人 预备晒点答， 好多人都踩咗氹咯。 嗱，我 佢都有种嘅期望啊，其实调翻转， 真系我哋有期望啊， 系啊， 而 佢问乜嘢都答得到噶。 嗱，你唔好话佢真系答得好好，但起码佢答，佢肯答， 佢有自己一套。 系啦， 唐就唔系嘅，你话咧？啊！你哋嘅咩咩咩，你俾啲意见我啊！咁即系调翻转头。 而家谂翻转头，哇！呢啲好啊，系咪？ 呢啲好啊，听话呢啲先。 咁讲啦，即系大家， 我真系冇听。 大家公道啲讲咧，你冇可能觉得唐英年系一个合适嘅领导 啊！即系玩啊玩。 因为你真系嗰一刻，唔系当然，你可能佢嗰个状态唔好啦，或者可能经历咗而家。高高跌低低之后，佢终于 佢成熟咗， 佢成熟咗啦。但系你要几十岁先成熟先死噶嘛？嗱，但系点咧？但你唔好以为我哋做选委嗰啲咧，又系嗰啲一盲目咁，中意佢中意到去选举。 我覺得我個人嘅嗰個轉折位喺邊度咧？就係、是、當開始唐英年出咗啲醜聞之後咧，我哋想再見梁振英，佢唔肯嚟。 係啦，哇！真係嗌乜乜 嗌嘟嘟咁嗌，同埋我哋搞咗個法律界論壇咧。 係， 本來我哋一直都以為唐英年唔肯嚟噶嘛。哦，點知佢好爽快地嚟，梗係啦，因為當時佢已經處於挨打啦嘛。 冇錯。 啊，何俊仁嚟呢個必然啦，但係梁振英係完全唔理我哋，拖我哋。冇回應， 係咁等， 即係嗰種 等到冇得等 嗰刻咧，我開始覺得有即係露出狐狸尾巴。因為點解咧？如果你要呃人，你呃全套噶嘛，大佬你呃女仔啊，你都起碼由食飯、飲酒、睇戲諸如此類呃到你最尾嘅目的啊！ 我唔識啊呢啲， 咁啊， 就係睇戲咯， 咪就係睇戲咁簡單咯。 哦， 跟住去睇煙花咯，就咁嘅啫。 我淨係識，我淨係識射花，識花生嘅咋。 你想想射花生？ 点样射花生啊？ 哎，你有所不知，下次我示范俾你睇。 系，做一次摆。 多谢。 嗱，即系个意思系咩咧？当时我哋喺个局里边咧，我哋好快已经见到佢个变面之快。 真系嬲到我。 佢嗰啲计算嗰啲算即系咧， 佢即系计得太足。 系啊。 大概 系咯，系咯，太尽啦咁样又。 你哋见选委第一次见选委大概几月？ 嗱，我哋十二月选噶嘛，选委。咁所以我哋系年初，好似系一月。定係 一月八號咁上下啦， 一月初好快嘅啫。 去完澳洲翻嚟， 好快我哋就已經見選委，咁所以其實係陸續輪住見嘅。 嗯 嗯， 同埋啊，我而家都隔咗咁耐可以講，我哋都有時間。我記得咧，阿當男子有冇印象咧？ 有， 你係咪真係噶？ 呢啲人最中意係咁樣。有 嗱，我哋我你 我真係咪好記性啊？係咪先？ 你要提翻我，我哋係見唐英年先定梁振英先？唐英年先。我記得我咁啱咁好彩咧，我哋一集選委有問題問嘅，我哋係有問題問啲即係候選人噶嘛。咁啱我抽到最後嗰條問題問，咁我問唐英年嘅時候，我問佢，我話喂，你可唔可以話俾我哋聽，你有邊三個条件你 系 好过梁振英？ 系啊，我记得。 嗯， 我真系有印象啊呢、這个。 跟住答案，我记得第一个咧就系、是、唐英年佢好善思啊，嗰刻佢好善思啊噶。佢话俾大家听，我有经验，我有人脉，同埋我记得佢好似讲系心地好嗰句， 系咪？ 大概系呢一样嘢，即系我记得嗰下我都系好。因為我哋未見梁振英嘛， 好 personal。 但我哋咦咁 personal 嘅， 佢都好 personal 嘅。嗱，你做 CE， 你做特首呢啲位本來係唔應該咁樣噶嘛。我反而覺得嗰一刻咦咁唔 professional 嘅，即係你做 run 啲咁大嘅位係唔應該好似當 你講 得 白一啲，你基本上你係人格攻擊佢。 係啦，喂，同埋。 调翻转头，又或者系唐英年，我真系知呢条友系咩人， 系 我又可以直接话俾你知， 佢一定有啲 insight 吓。 系啦，嗱，哎死啦！我記得嗰陣時，我哋大家都 agree 咗，所有嘢都係 confidential 嘅。 唔係，仲係葉劉嗰次啫嘛。 係咩？ 我唔記得。 你講埋先啦。我再傾。 我哋嘅節目唔係好多人聽嘅啫。 五千幾人。 你講埋先啦，你講埋先啦，你講埋先。 嗱，當然我頭先咁，我頭先個複述，我必須要好清楚咁講，我未必係準確嘅嚇。 嗯。 我真係好依稀，我記得係有一個咁嘅感覺，但係佢係咪真係咁講咧？我即係而家要補翻兜翻啊！即係我都驚變成。 我記得你問過呢個問題。 頭盔喺頭。 我梗係要戴九啊幾個頭盔啦，費事俾人 misquote 我嘛。到梁振英咧，我哋嘅選委咧。我又喺度舉手啊嘛，最尾 又 係問呢一題。我記得梁英咧，佢係避嘅。佢話我唔講其他人，我就係講我有咩好。 但係你唔覺得佢唔講其他人呢個反而呢個即係呢個方式反而最 建功嗰啲咯？係 啦， 即係你咩缺點啊？缺點我就係太勤力。 反為更加嘅標準答案，我就係唔講其他人。 嗱嗰刻咧，你問我覺得呢啲就係 professional 啦。 係啦， 你出嚟你。有冇好講？即係喂，我高過佢，我矮過佢，我有錢過佢，我醜樣過佢，唔係咁噶嘛？應該咁，所以我嗰刻我覺得，咦？哦，呢啲真係似出嚟 路， 佢係完咗個 presentation， 佢私底下同你握手，你再問佢咧，佢就可以攞嚟講笑。 可能係，但係都唔會。 佢都唔講笑 嘅。你應該到而家嗱，你而家諗翻咧，係完全同一套路嘅個人，同呢個人真啲嘅，佢誠懇啲嘅。咁當然亦都展現。 尤其是第二次嚟 后尾唐都系第二次， 嗰次就真系唔好讲啦，里边啲嘢 系啦，嗰啲我哋就唔讲啦。 佢嚟，佢真系嚟拜票嗰下， 熄咗咪先再讲。 即系投票前，哇！我觉得，哇，系 唔系？总之嗰啲都唔讲得噶， 嗰啲都唔讲得噶啦。 嗱，但系 熄咗咪都唔讲得噶啦。 到梁振，到梁振英佢咁样讲，你而家谂翻咁多年咧，其实佢都系一个第一， 你真係唔知佢真係諗乜嘅人。其實你諗返呢，我哋上次同佢一個 close door 嘅咁樣嘅會面，佢真正諗啲乜嘢呢，其實你冇一個好清楚嘅。 我同意啊。 其实你而家摆翻喺， 佢好似有晒正光， 即系 好齐整。 系啊， 即系佢有一个好，即系佢有一个好，即系个 determination 好重嘅人。佢要做到嗰样嘢，佢一定会做得到。但系问题背后个 心计 系啦，点解想做咧？佢系唔会同任何人分享，只有佢自己会知 道。唔系，即系佢讲房屋嘅，佢真系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嘅 policy 会 launch 嘅。但系你问唐唐就好似诶嗱嗱嗱嗱，即系咁样咯，嗰啲 即系有啲顾左右而言。因为我唔肯定当时唐唐嚟见我哋嘅时候，佢未 warm up 咗，即系嚟过嚟香港生仔嗰排嗰阵时。咁啊梁振真系好，即系好谂咗好多好多嘢咯。即系唐唐话：诶、欸，你俾啲桥我啊，即系咁样咯。 因为之前咧，我个朋友咧，佢教书嘅，即系我都问佢：喂，你究竟想？唐英年做啦，因为梁振英做特首好啲。梁振英，你唔觉得佢有魄力好多咩？佢起码有啲嘢讲出嚟㗎喎，係咪？佢个样子似係做嘢，堂堂似戏㗎咋喎。咁我事实上就好似係喎。但係老老实实喎，你问我即係喺选举之前，梁振英喺公众嘅认知系喺边一个层面呢？嗱，公职佢咩公职好出名 召集人啦，佢亦都系历任领大同埋城大嘅校务委员会主席啦。 但系嗰啲全部都系黑材料嚟咁制 嘅。唔系，你谂翻当年其实佢都好成功嘅，佢冇乜，佢任内你话嗱，佢唯一咩咧？佢最叻其实佢作为行会召集人，佢公开喐阿曾荫权，佢要曾荫权史无前例地出信警告梁振英，记唔记得？ 记得 当年，但系当 佢自己违反咗呢一个保密啦嘛，保密协议调翻转头，而家佢又喺度插人哋啊嘛。 但系反而当时咧，啲人系会觉得嗱，第一次咧，你会觉得梁振英都啱嘅， 嗯， 但系去到第头后尾嗰两次咧，你会觉得喂，梁振英有冇搞错啊？其实已经呼之欲出，佢要出嚟选噶啦， 嗯。 咁但系嗰种核突就系佢完全佢系 twist 个，即系佢会系扭曲嗰啲规矩去符合自己啦。你要睇到。其实嗰阵时，其实作为我哋都蠢咗噶啦，我哋都俾佢蒙蔽咗一段时间嘅。其实应该一早就知啦呢。 但系我想讲，所谓叫你俾佢哋蒙蔽咗，其实系好多香港人都俾佢呢一种善思人嘅态度蒙蔽咗。 系， 即系佢处理每一样嘢，佢 真系攞咗接凳咁样落区。 系、啊、 你嗰下睇到哇，呢、這个得呢、這个得咁样。 佢个样啊，真系似系佢真系。 纸宝咩？ 即系咁咯，即系灯，即系啲女男仔呃女仔都系噶。你谂下头几次系殷勤管接。管送送花食饭睇戏， 出亲街都要衬晒衫啊，攞件西装褛啊， 打 呔 都要打乱一个。我睇到段 news 咧，话个女仔一脚踏两船啊嘛，咁佢放低就坐咗个 bed 个波子走。 系佢屋企男仔问佢点解？跟住我睇到 男仔问佢点解你用波子接你放工？ 系跟住条女话 Uber 嚟噶嘛。 哦，就系咁咯，就系 你叫吹佢唔着呢啲就系。 明白， 佢 讲， 但 系佢真系可以，真系咧。 你一听就知佢揾你笨啦。 即系当佢一达到目的之后，即系会烂块面咯。佢 系啦， 系嘅。 即系你见佢嗰种善思人嘅态度咧，佢真系啊嗰件事 系有期 限，系 有期限 得到佢想要嘅嘢啦。 系啊， 佢即刻可以反脸唔认人咯。 系啊， 即系佢差唔多咧，就系嗰啲以前咧最老土嗰啲剧集入边嗰啲坏人咧，好 typical 咧，总之坏到最出汁嗰啲咧，即系做到最尽嗰啲就系咁，就呢一种咯，就系。一变到坏嘅时候，哈哈哈哈，坏到最彻底噶嘛？ 即系我本善良里边嘅温兆伦， 系咯，即系可以去到好极端嘅，即系可能 我本善良好啊！我睇下无线几时重播呢套，好睇啊！ 咪他来自江湖之后咯， 系咩？唔系势不抵势不抵头啊嘛， 势 不抵头，势不抵头。但我本善良好似好睇啊，系啊系啊，温兆伦啊。咁喂，但系即系老实讲，即系头先就睇咗。梁振英所謂叫佢拜票，或者其實佢要溝你嘅時候個樣係點啦？咁但係好坦白講，嚇時間一轉就已經係2015年啦。喂，而家佢啲唔係佢都即係叫利用原理，而家個款係似係辣到全世界都係火頭。佢而家究竟有咩任務重要繼續執行？大家真係唔知喎。 23條， 我覺得23條咧，似乎就唔係好 make sense 嘅，因為你剩翻立法會仲有。一年就要選舉，你剩翻一個 時間 度咧，你未必夠時 間。個 time frame 連任咗先， 唔係你係唔能夠嗰件事做完之後，嗰件事可以完全香港人唔記得，而係即刻有選民建聯。 除非就係明年九月之後，即係十月復會， 咁但係呢一個同特首選舉亦都 太近啦時間， 咁所以你根本做唔到嘅，所以我唔覺得廿三票。 以佢咁樣嘅即係嘅性格咧，分分鐘佢同上面講嗱，你支持我，我同你搞掂廿三票，呢、這個好正常咯。如果以佢 唔係咁，但係呢個嘅前提要連任啊嘛， 咪 幾個月 你俾我連任 幫手啦，要阿爺要撐佢。 幾個月前如果係政改通過咗咧，我相信佢係會好快立廿三條。但系政改过唔到咧， 又你啲明灯嚟嘅， 系啊， 我哋开个盘口啦，曾玉成会唔会选咧？ 我谂应该唔会， 佢而家都讲到好似 唔系，系唔似咯，因为我觉得 算我就嚟选啦。 我唔知 Alvin 点睇啊，即系以阿曾玉成嘅弹数咧，即系佢嗰只底牌 嚟玩你都好、啊， 佢嗰只底牌要系最尾一刻真系有人 endorse 佢，真系好想佢执行一个上边交俾佢任务，佢就会做 嗱。有咁大嘅， 又唔同派系噶嘛？ 曾玉成本身唔好忘记，又唔好即系当咗佢圣人，永远唔能够忘记真正嘅曾玉成喺零三年， 佢都系共产党嚟嘅。 嗱，永远记得呢样嘢先，呢个就系前 太多运啦，当然 系 啦， 即系阿 Chris 讲啦 ，WhatsApp 呢单嘢诸如此类咧，佢唔系一个善男信女，你要必然记得呢样嘢。 系啊， 佢段数极高。 佢都玩得叻过，其实 喂 梁振英 大佬、啊、 当然啦、 啊、你谂下佢经历嘅斗争啊，系、真系出嚟喺港英年代俾人侮辱噶。 嗯， 佢出嚟系输到趴喺度嘅。当年民建联啱啱创党嘅时候，佢、系经历过真正嘅斗争， 嗯、 即系起码选举嘅洗礼，亦、都咁多年修成正果啦。而家做咗主席，你谂下，就算 WhatsApp 事件而家对佢影响，好似唔记得咗呢啲人。 系咯， 嗯。 所以曾玉成才是真正香港大内高手之一。 咪系咯， 系我同意啊。 所以咩咧？我觉得佢而家咧，佢系制造第一啊，为咗个细佬抱不平呢个第一啦、 嗯。 第二，佢一定要团结翻传统左派啫。佢而家出嚟讲说话，我觉得就系领导翻传统左派，等佢哋知道嗱，冇人喂你哋出声唔使惊，我出声。 仲有我喺度， 即系确立翻佢嘅大佬地位。嗱，當然之前已經都係，但係之前啲已經有人話佢，喂，你好似成日親泛民喎，你成日做主席嘅時候有冇搞錯幫對面，有啲影響噶嘛。反而今次就係借細佬嘅人頭幫，我覺得唔係佢唔好話佢咁計算，佢真誠地為細佬出氣咧，我覺得必然嘅。但係同一時間因利成變，一雞兩尾，順便 一箭雙雕， 甚至佢咁樣做未必有意，但係客觀造成嘅事實就係佢已經為左派出咗一口烏氣。 嗯。 而同一時間唔好忘記，你睇其實民建聯嗰啲啊，民建聯心裏邊都唔好過噶。 嗯， 我李慧瓊今日好似就出嚟講啦，但係其他嗰啲譚耀宗啲完全唔出聲嘅， 狗出個聲咪咦揚揚咯，揚咗咁， 佢哋咪顧左右而言咯。 嗯、 就算你諗下星期日城市論壇啊，話要撐梁振英，都係出個周浩鼎啫嘛。 嗯， 你諗下周浩鼎能唔能夠代表民建聯啊？梗唔能够啦！ 但系你咪一阵咩都唔出 嘅，咪一阵识个咪讲件关于阿周生嘅嘢。 嗱呢个一阵讲啦，但系个关键系咩？你从成个局去睇咧，我觉得周玉成如果继续咁样落去咧，佢反而系变成香港本地左派嘅领袖。 嗯、 本来特首 不嬲都已经系啦， 但 系 咁嘅讲法， 佢本来做 咗， 佢做咗主席之后咧，其实系撑咗噶嘛， 佢 特登系搣甩自己嗰阵味噶嘛。 持平， 但系而 家佢而家即刻着翻件战衣。 喂，其实你谂翻咧，任何任何喐。六百九嘅都有民望，例如田北俊。 嗯， 其实曾玉成而家行紧省紧同一圈 啊，搣我踩嘛，我出嚟踩翻你两脚。 仲有啊，冇蚀底嘅，因为你而家系打紧人民公敌啊。 嗯， 仲有， 但系张德江话要而家团结一致，要支持梁振英、啊。 又咁讲啦，我成日就觉得咧， 仲不能够近乎。 2005年董建华落台之前两个月都话要撑董建华噶啦， 咪咯，一路都撑到尾后，最后一日都撑。 你谂翻啦，就算啊。查找不足啊，之后都继续撑噶， 咪咯，系真系查到佢，唔系撑到佢真系 resign 嗰日。 但不过我唔信梁振英会中间落台，因为你唔能够令到阿爷喺国际面前系丑多次噶嘛。 唔系佢不如自己有病咯。 梁振英唔系一个咁嘅人啊，最主要系 梁振英唔系一个 咁嘅人。下台嘛， 梁振英唔系一个咁嘅人啊。 咁睇下控唔控制到市民嘅啫，民望咁低。 你觉得咧？ 又或者曾玉成系咪 ready？ 唔係，你最緊要就係話，如果而家 接嘅啫嘛， 而家唔同，因為而家落台嘅時候，你始終都要揾個人接佢棒，而嗰個接佢人，即係接佢棒嗰個人，會唔會2017再選係另外一個問題嚟嘅？ 又係講呢個問題。 唔係，但係我調翻轉頭咧，就係我覺得阿爺嗰度，你都唔好當佢真係咁蠢先得㗎。佢睇到嘅梁振英，可能佢表面上面話我撐，其實佢喺根本上面咧就急啦，喺度諗緊咧，即係啲後路 揾係咯，揾人頂啫嘛。 搞到香港好亂，本來可能呢次。 政改。 喂，曾玉成冇人撐 噶， 曾玉成冇人撐，佢咁出嚟咁樣少，佢係話佢去 即係大家都係計緊條數嘅啫。 我覺得呼之欲出得好緊要，今次真係。 不過曾玉成你都唔好太講乜嘢。 好，我哋放長雙眼睇啊！喂，嗱，有樣嘢 選中咗未必係好事嘅。 係咯，其實 阿楊生，你能唔能夠咧應承下啲聽眾咧？你多啲上嚟呢個節目，又或者即係，我覺得你係第一，你係同佢兩個好夾，真係。 所以分析下補選。 嗱，呢个咧系佢自己私心问嘅问题，唔关事嘅。但系真系，你非常之夹个通，你有时间多啲上嚟好。 我 即系希望，非常希望，非常希望。 我同佢真系唇寒齿亡噶，系咪叫唇齿相依啊 ？Sorry， 唇齿相依，我冇唇寒齿亡，好大镬。 系唇齿相依。 我系听完即刻点样应即系点样样啊？ 你哋啲关系好微妙。 你明我哋日日系几廿个 WhatsApp 系嘛？你头先系要听佢 performance 系点？ 日日 你个表现系点？ 你同你老公，你同老公每日有几多 WhatsApp？ 冇噶，零咯。 因为我好介意听到呢啲，睇佢点样表现啦，咁吓表现， 你唔明 啊？方便 我真系嗰时出生入死挨通宵，唉，真系下下好似打仗咁样。 希望你啊，杨生啊， 多谢咁多位邀请啊，希望再有下一次啦 吓。系非常之非常之多机会， 积极考虑吓。 系非常之即系非常之 积极考虑啊， 衷心希望你吓。 好，再次多谢， 好多嘢想听。好，下礼拜再见，拜 拜， 拜 拜。 在高墙和鸡蛋中间，我们永远站在花生那边。HK Peanut， 香港花生。